第三节，过气中港车司机的独白。其实咧做呢个节目咧，有啲人话你成日都讲啲旧嘢，咁我嘅知识系得咁多。咁有啲人留言话，我系一个冇用嘅人，都可以系嘅，吓。不过即系话，我哋做一啲希望大家增长知识啦。你讲来讲去三幅皮，唔系噶，系你经过好多事，你睇嘅睇法，令到你对你自己日后做嘢嘅，譬如好似有多人，有多后生仔，譬如好老人家咁，好烦，成日讲佢哋想当年啲嘢系咁系咁，讲俾啲后生睇仔听，啲后生仔觉得好烦。而家唔系咁嘅咁，其实佢只不过将佢嘅人生经验去话俾你听，或者佢就曾经有呢事发生，佢讲咗俾你听，可能情景唔一样，情节都唔一样。但是可能发生的事会有雷同的，咁如果发生的时候，咁你就可以知道呢件事根据逻辑性去判断咯。好多人讲读历史知古今，所以多谢阿荣少啦。其实啲人讲由得佢啦，因为咧喺我心目中，只要你唔好喺我下低卖广告咧 ，YouTube 留言咧，其实我冇所谓，唔好卖广告啊。因为呢真系嘅，呢个唔系言论自由，你喺度即系喺度搵啲人，咁你哋各凭本事啦，我都唔会做呢啲嘢。咁但系呢闹有啲人喺度留言呢，多啲人啦闹又好赞又好啦，热闹啲系好嘅。咁唔使咁紧张啦，咁好似荣少啊、黎生啊、二三八啊呢啲咁，都多谢你哋啦。咁但系真系唔使咁介意嘅，因为寻日我同阿荣少同仙人咧都有啲嘢倾紧，因为关于承包节目啲嘢，咁我哋都深入啲了解啦。因为三月都要有个变身噶啦，我想做三线节目，每日三线，咁咧就有十个节目系露样嘅。咁寻晚亦都同啲有啲新嘅主持倾紧，咁咧就做，因为我都话啦，我希望咧。我勤力啲，保持到个 view 数同埋嗰个订阅率，去到巴打台8月5号啦吓，咁谷咗呢一轮，咁我都会，因为我其实都想离开香港有段时间嘅，我希望谷好咗佢，做好咗个底，跟住咧等其他嘅新主持咧慢慢入嚟留喺度，咁其实我都公开呼吁嘅，我哋俾制作费，我哋俾。主持费，咁喺呢行我相信最高㗎啦。咁我哋唔收货金，我啫吓。咁如果你有啲主持係想话收货金，咁可以倾嘅，咁就係你呢个节目就同我哋冇关系。咁呢我希望呢做得多啲，所以呢我哋会有啲虽然健康解码有好多系卖广告嘅成分啦，咁但都系一个知识性啦，伊斯兰唔难啦，军事节目啦，譬如之前做无所不谈啦，系咪荣少嘅历史节目啦，阿 Mika 呢啲即系心灵节目啦，咁我哋想做多啲系关于资料性高啲咯。咁我呢因为真系麻麻地，寻日同荣少讲开，我都话啦，我只能够讲我自己啫，因为只有讲，但我讲我都会讲完噶。可以啱啱讲玉石啦，咁对于玉石嘅小百科，咁寻晚咧就阿强哥走嚟问我，佢啱啱咧就原来咧佢哋咧有间小嘅玉石店开，咁咧就对玉石唔系好了解，咁啊走嚟问一问我啦，咁我真系知道皮毛嘅啫。咁另外亦都有寻日咧就有个姐姐啦，佢想投资啲，佢有买 Bitcoin 嘅，咁佢想投资啲劳力士，咁佢就走嚟咧就同我攞咗几本劳，即系早轮我话送啲劳力士最新嘅 catalog 连埋嗰个价目表俾你哋嘅，因为我周生生咧又识啲人，就攞咗几套喺度啦，咁佢走上嚟嘅问有咩劳力士保值，点解保值，譬如呢个款同呢个款有咩分别，争一支针几多，咁佢话点解你寻日就 傾咗陣啦，佢話其實你而家你講呢啲，你都可以做翻個節目。其實我想，但我唔夠料啊，我係皮毛咋，我知道點解個大方向係乜嘢，某幾類型嘅標係值錢，升值潛力好高嘅，咁就係咁咯。講到呢一度啦，唔好再講呢啲啦，咁就講翻節目內容啦。我做運輸，我識咗三個姓陳嘅人，聽故仔啦。咁呢佢呢就係一间国营的士公司运输公司嘅老总，即係佢哋共产党员。咁但係呢喺2000年头啦，咁佢哋就转型，就唔好似而家咁啦，以前国退民进，就想办法呢就唔好咁多人呢打下爷工，跟住呢就将所有嘅国营企业呢能够股份制，股份制咗俾你。咁之前做节目提过下，不过今次讲详细啲。咁三个姓陈呢就是老总嚟嘅经理。咁佢哋呢就想办法，因为呢嗰呢档嘢就要卖3000万。将佢股份制咗。即係国家要卖3000万。咁呢就佢哋筹集资金。咁佢三个人呢，你唔好理佢咩原因点解会有咁多钱啦。当年啊 ,2000 年头呢，佢哋呢就三个人就滚咗500万人民币出嚟，就俾订，就买咗呢间公司落嚟。呢间公司基本上有170几架的士，深圳的士嘅牌。第二，喺呢个米埔，香港米埔有笪地。叫以前叫妹史士多，而家呢就叫发挥，个招牌改发挥，嗰度行入去喺正米埔嘅，咁入去冇几远嘅啫。咁呢嗰度有笪地，咁呢就另外呢就有一条线，所谓线呢就是中港车线，咁呢佢就可以请大陆司机。直头呢是第一批用我哋叫棍头司机走中港，连香港司机都唔使请。咁有20个位呢条线。咁再加上呢尖沙咀有一间铺。仲有香港有两个物业收租，就大陆另外有一层全层嘅写字楼。咁当年就3000万人民币。咁佢哋三个姓陈嘅就500万买咗呢间公司，仲有2500万点样呢？咁佢就将尖沙咀个物业卖咗佢套现，然后清咗佢，咁就将所有头先我所讲嘅嘢佢齐晒，佢保留咗条线，保留咗条线线位20个牌啊，即20个牌，后尾加到26个啊嘅中港车位。货车、货柜车，咁咧就米埔笪地，咁咧就我嚟做写字楼、办公室，咁咧就吊货柜啊、起车场啊、打胎啊、叉车啊、全柜啊，就加入咗有一间好出名嘅尖沙咀啦。之前咧就俾咗李嘉诚经营啦，喺正呢个海运大厦里边啦，古色古香啦，水军基地里边咧有间饭店就系佢哋嘅，咁啊专做高价菜，而家都仲喺度。咁啊大陆亦都有一间喺地王大，嗰阵时当时喺地王，而家唔知仲有冇啦咁。咁啊两间，咁咧就将170几个嘅的士牌转咗手，头头尾尾呢一啲嘅嘢转咗车牌，当年嘅。的士牌先啦，转咗一架都卖晒。咁呢佢哋嗰陣时套现呢就套咗差唔多有8000万人仔。卖咗尖沙咀就够找条数，然后就再套多8000几万出嚟人民币。咁人哋就成立咗间即係叫做的士公司。咁佢脱离咗。咁呢因为佢嘅企业够大，咁佢咧就有中港客车两个指标，咁啊走香港大陆嘅客车，咁啊做紧，咁啊将所有嘅货运，因为佢国营嘅之前，咁有关系，变咗咧佢哋做嘅所有嘅运输生意咧，做柜啊、道柜嗰样嘢咧，就全线咧都唔休生意，咁而所有咧一个香港人。即係香港工作嘅人一个人都冇。 咁啊，俾啲小资料你哋啦。香港人一系就旅游签证落嚟啦，一系就双程证、探亲证啦，一种系商务证。商务证系落嚟倾生意嘅，系不能做嘢嘅。另外有一种叫公务证，你香港投资够大，你可以喺大陆申请嘅配额落嚟，然后呢啲人就可以喺度开工。喺米埔咧，所有嘅人负责做调度啊、管理啊、渡柜啊、安排啊、车场啊、补胎，全部都系大陆落嚟嘅。佢哋唯一嘅条件就系每一个礼拜有一日，你要翻大陆过冷河，过咗24小时再翻嚟，即系逢星期六晚就翻去，星期一再落嚟咯。咁啊，公务证咁咧，人工相对平啦，同埋嗰啲人咧系相对忠心嘅。而佢哋咧当年咧收剃头费70,000蚊人仔一个，70,000蚊就帮你代考一个中港车牌。实际咧，如果你要揸佢哋啲车咧，棍头位嘅车咧，系140,000人民币。佢哋收，咁政府一笔啦，真係考牌有一笔啦。咁但係佢哋呢，每一个司机譬如26个位，佢每一架车可以收返140,000人民币，究竟係几钱咁嚟做。而因为佢哋国内有关系，呢三位姓陈嘅国内有关系，后尾 DHL 成个广州线逢系交做机场嘅嘢，佢哋全部做晒。而佢因为佢哋喺国内有关系，当时呢盐田啊、赤湾啊，即系讲緊系蛇口啦，所有嘅柜场啊、发达啊，有啲空柜啊，点咪空柜，佢落咗嚟香港，即系柜到咗香港拆个柜啦，即系柜就喺香港，佢只船都喺香港，咁佢要喺柜场嗰度倒返隻空柜上返去大陆嘅。即係一般啦，观澜啊或者喺梅林啊呢啲地方啦，有啲係平山啦，就倒返隻空柜落去。咁有时即係唔近船啦，咁呢佢好似有啲空柜调度，譬如好似啲柜香港紧张嘅，佢就喺大陆呢啲咁嘅柜场度呢，就同啲船公司倒返啲柜落嚟香港。接咗大量呢啲咁生意做，好稳定，好稳阵。虽然价钱唔好噶，嗰当时都系几百蚊只，唔加千。但系因为佢哋一系可以做好多只，因为空柜啊嘛，空柜攞只上去，譬如我帮 Costco 攞只上去，跟住又同另外一间又攞翻啲柜落嚟，佢不停咁走，即系我哋俗称叫打连赢来回货，做到好大。而佢哋嘅人手是平的。到最后尾嘅阶段嘅时候呢，佢直头将嗰间好出名嘅尖沙咀嘅饭店呢，喺新加坡上市当年集资咗3,000,000。我讲緊係2006年，喺新加坡上市集资咗3,000,000。造成咗之后，咁佢三个其实都系光明农场啊，深圳光明农场嘅人，都系姓陈，可能同一条村啦，我唔知道。做到好大，跟住咧就柏桂邦有间文书公司喺大陆做得好大嘅，就系排头。咁啊喺上海啊、苏州咧，当年2004年、2005年嘅时候咧，做快件咧已经有百几台车啦，就系国内。合作一个做 DHL， 一个呢就做呢、这个联邦快递啊，咁呢就交换信息嚟做。喺我离开物流业啦嘅时候啦，佢哋已经身家系数以亿计㗎啦。当年嗰时係2007年啦，而家真係唔知点样。所以有啲大陆咧嘅政策咧，一个政策会令到你突然间会搵到好多钱，你系唔知道嘅，唔知道点解。即使你知道点解都，所以而家大陆人咧好相信政策啊，国策摆到，即系而家嘅所谓一带一路同埋大湾区。当然，我之前做节目都讲过，一带一路 是不会成功。去进击这个俄罗斯北极圈不会成功。但是大湾区现在中山的定位很犀利。如果大家觉得有兴趣的呢，珠海中山横琴应该去看看。咁而呢啲国内嘅由呢个国营变私营嘅古仔好多，但係你唔好忘记佢始终都仲系国营嘅背景，国家嘅背景，佢有咩事国家中国都仲会负担同埋仲会同佢睇数先至最可怕。好似最近安邦事件啊，一路收缩你收缩你，跟住前日就接管咗添。将个打击面收到最细，陆续收紧晒，令到佢风险同埋各样最低嘅时候，跟住中国接管，政府接管。所以呢，国营转私营系好多企业啊，譬如好似三九卫泰啦，有军方背景呢啲啦，即系三九集团啦，喺敏感度好大间啦，你系方方面面睇到嘅。咁咧，我会陆续讲啲小故仔啦。咁另外咧，就关于我同我前女朋友咧，下个礼拜我会再讲嘅。拜拜。